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名医安扣，专业医师线上听诊，让你与健康零距离。 现在时间11:11，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名医安扣节目，我是诗玮。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医师早安。 诗玮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今天呢邀请医师来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有关于心脏支架的。聊到这个新闻呢，是因为之前呢非常受到欢迎的冯毅刚先生，他在上海疑似因为心肌梗塞紧急的送医，那根据了解呢已经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当然病况也是稳定的恢复当中。看到这个新闻会觉得很心惊胆战呢，因为好年轻哦，他才52岁哈。所以要请医师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的是因为冯毅刚先生呢是在心肌梗塞之前呢就有一些比如说喘不过气来的一个症状，那很多人都会问说医生，心肌梗塞有没有症状可以事先的来做预防呢？ 心肌梗塞其实有的时候它是突然发生的，所以不见得每一个心肌梗塞的发作的之前都会有症状。所以有的时候心肌梗塞它发作的时候，有些人是 一发作就倒下去。但是有少部分有症状的话，大概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第一个是喘，第二个是胸痛，大概这两个是最常见的啦。那有的人会痛到说会有冒冷汗，就是一直盗汗的情形，大概这几个是比较常见的，喘啊、闷啊、痛啊，或者心悸这些症状。 所以你意思是说有症状算还好的， 就有症状 就怕是没症状紧急发作就很严重，是不是？ 对，其实就像去年这个歌王郭金发嘛，就是这样唱歌唱到一半倒下去。 对， 那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征兆，就当下发生就救不回来。 而且前几分钟还这个气若红钟的在唱歌，然后下一秒钟就让因为大家也都有看到那影片，真的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 对， 所以医生你的意思该不会是要告诉我们说心肌梗塞不能够凭症状发生了然后再来做预防，而是应该在什么症状都还没有的时候就要先来留意自己是不是高危险群呢？ 对，这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治疗所谓的心脏病或者我们讲心肌梗塞这样的病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就是所谓的危险因子，告诉各位所谓的危险因子。那所谓危险因子就是说，当你有这些因子越多的话，你越是高风险群。所谓高风险群就代表说你的发生心肌梗塞或心脏病的机会就越高。那所谓的危险因子里面非常多，那其实最重要就是四个，就是人家讲的三高，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加抽烟，这四件事情是最严重的危险因子。那其他的包含还有肥胖，缺乏运动，还有年纪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子。男生其实以目前的建议来讲，男生只要超过45岁，女生超过55岁都算是一个危险因子，就算是一个增加一个危险因子。 男生45岁起码都少年了呢，为什么超过45岁就是高危险族群？ 这是其实之前国外的研究，超过45岁，他心脏病的风险就增加。女生因为有那个女性荷尔蒙保护，一般来讲是会晚10年， 就是、 大概55岁， 更年期左右的时候。 对， 好。所以医生刚刚讲到的有关于心肌梗塞几个高危险群，特别最重要的其实是四个，是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胆固醇。高血脂啦哈，这三高绝对是高危险群，再加上抽烟，其他的比如说像是肥胖，还有男生年纪超过45，女生年纪超过55，都要特别的留意。事实上，在十大死亡原因当中心脏病长期位居第二名，仅次于癌症而已。我讲的是死亡人数，对不对？ 对。 OK， 好。而且呢，这个急性心肌梗塞呢，真的实在是也有不少越来越年轻的人呢，也都有心肌梗塞的问题。这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西化也有关系啊？因为我朋友约我去高雄吃牛排， 这个 爱吃油脂类的会吗？ 油脂类当然是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刚讲四大危险因子里面胆固醇。所以其实年轻族群的话，我们看到一些年轻族群的心肌梗塞，像我们碰过30几岁就心肌梗塞的，那我们去做一些统计发现，这些年轻族群的心肌梗塞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两个因素。胆固醇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更重要是抽烟。几乎年轻族群会发生心肌梗塞的几乎 几乎接近100%都有抽烟的习惯， 嗯， 哦，胆固醇倒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偏高， 嗯， 所以其实针对年轻一点的这种心肌梗塞病患，我们都会建议他，几乎都会跟他讲要戒烟啊，这大概是比较重要的因子，嗯，因为很多人会不知道抽烟，其实因为大概了解，就是说就是抽烟哈，对肺部啦，或者人家讲这个肺癌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道的疾病有影响，这大家都了解， 嗯，嗯， 但是很少人知道说其实抽烟它其实会增加2到4倍心血管风险， 嗯， 所以其实它本身对心血管也是一个相当不好的事情。 好，中华民国的心脏学会的杂志研究呢，也有针对40岁以下有冠心病的患者进行分析。40岁以下哦，还达不到刚刚医生所讲的标准，对不对？结果呢，发现了急性的冠心病的患者当中，吸烟的比例高达了68.7%。然后患者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左右，这就是刚刚医生所讲的吸烟、抽烟，不只是对肺部，对心脏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没错， 好，所以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抽烟的话，能戒烟是最好的啦，哈，对于你的心脏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好，那医生，我们讲完了这些的高危险族群之后，接下来我要问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了。 是， 假设我们先从事前的预防来聊起好了。假设呢，今天我去做了影像检查，或我想要做检查，我要做哪些检查才会发现我到底有没有心肌梗塞？ 这个其实哈，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心脏的血管哈有狭窄，其实我们统称叫做冠状动脉疾病。 嗯， 那冠状动脉疾病其实不等同于心肌梗塞。 嗯， 心肌梗塞只是冠状动脉疾病里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范围。 嗯， 好，但是其实冠状动脉疾病是很广的， 嗯， 就是我们血管慢慢的狭窄，慢性的阻塞，其实也是一种冠状动脉疾病，但它不是心肌梗塞。 嗯，心肌梗塞指的是急性的，是不是？ 对， 哦， 就是说，心肌梗塞成因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血管它可能有一些本身有一些轻微的狭窄，就是慢性的狭窄，血管壁慢慢会增加一些增厚，有一些斑块啊，累积在血管壁上。 嗯， 那可能突然一个时间哦，譬如说你可能做运动，或者是突然这个在活动的时间， 嗯， 那个斑块就是卡在血管壁上的斑块，像我们土石流一样，突然掉下来， 嗯， 它从血管壁剥落， 嗯， 那剥落的这个斑块，它会顺着血流掉到血管的比较后面的地方， 嗯， 那可能会卡在血流的就是比较后段的地方， 嗯， 那卡住之后呢，血流就过不去了， 嗯， 所以它会造成一个血流突然塞住的一个急性的变化。 嗯， 它跟我们传统上你说那个斑块越长越厚，越长越厚，最后把血管塞住，那个慢性的变化是不太一样的。 哦，了解了解。但心肌梗塞指的就是掉落崩落然后堵塞的这个心肌梗塞。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okay， 因为这个是比较急性的，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刚讲那个慢性的，就是血管慢慢狭窄，经年累月塞住，这种通常相对来讲比较不会有症状， 嗯， 因为身体会慢慢适应，一点一滴的适应，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病人哦，这个叫慢性阻塞的疾病， 嗯， 有些病人我们发现他其实没有很明显的症状，可是一检查起来，他血管塞得非常严重， 嗯， 哦，那这种人通常都是慢性的， 嗯， 因为他身体可能5年、10年、15年慢慢适应了就血管狭窄这个问题， 嗯， 但是反过来说，心肌梗塞这个是突然发生的， 嗯， 它原本血管是通的，但是在瞬间突然不通了， 嗯， 所以这种突然的变化会让你非常的不舒服，而且严重到说那一个血管支配的这个心脏肌肉可能会瞬间的坏死。 可是前面那个慢慢的血管壁变厚的患者，嗯， 对， 他也有可能会产生急性心肌梗塞的危险性吗？ 有可能，因为其实他血管壁变厚代表他的斑块也是增加的，所以他掉落的机会会更大。 哦， 对， 了解。好，那医生，我们了解这个差别之后，很多人都会很担心说，尤其我身边有很多人生了小孩之后就开始觉得自己不能再挥泪了哈，要开始去好好检查身体，就会来问我说，请问我要检查什么样的影像检查或者是心电图等等，我才能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心肌梗塞呢？ 对，所以如果说你的症状，其实看你的症状，如果你的症状是不是那么明显， 嗯， 所以不是那么明显，就是说你的不舒服可能是轻微的，轻度到中度， 嗯， 不管是喘或闷， 嗯， 而且这个轻度到中度的喘或闷呢，它是跟活动相关， 嗯， 就是说你可能走路走一走或爬楼梯会特别觉得喘，休息一下会好一点， 嗯， 通常这种比较中度或比较轻度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说你先来门诊找心脏科医师， 嗯， 那我们通常会帮你排一些心电图 X 光这些基本的检查， 嗯， 那如果 医师真的怀疑说哈，经由心电图 X 光的检查，怀疑说你真的可能哦血管有一点狭窄的状况的话、嗯，我们通常会再帮你排一些进阶的哦，像超音波、嗯、哦，像这个核磁扫描、嗯，或者是有些医院叫做压力这个压力扫描、嗯、哦。心肌灌注摄影，同样这都是指同样的检查、嗯。那还有一个叫做电脑断层，大概就这，或者是运动心电图啦。嗯，哦、大概进阶检查就这四个：超音波、运动心电图、核磁扫描跟电脑断层。哦、嗯，这四个大概会选择几项哦，医师觉得适合的帮你做。 电脑断层我常听到就是几切几切的血管的部分嘛， 对。 但是我不懂核磁扫描，也就是说核磁扫描跟电脑断层这两项可以如何准确的看得出来我们心脏的各有什么问题呢？ 嗯，电脑断层跟核磁扫描哈，我们有时候叫核磁扫描，这个差别在哈，第一个核磁扫描它是健保有给付，第一个差别是这个，然后和那个电脑断层通常是自费的， 嗯， 哦，大概2到3万不等哈， 嗯， 那这个目标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是有点差异哈， 嗯， 核磁扫描它其实是怎么讲呢？它是去扫描整个心脏， 嗯， 去看说你心脏有没有哪个肌肉是缺氧的， 嗯。 哦、就是我们心脏有分很多的这个部分，心脏肌肉嘛、嗯、因为心脏我们心脏的功能是要跳动、 嗯、 跳动的来源是来自于心肌，它四面八方有不同的心肌细胞去收缩让心脏能够动、 嗯、 那核磁扫描的目的就是去扫这个心脏肌肉，看看它有没有哪一块肌肉动得不好、 嗯、 那藉由譬如说假设譬如说这心脏的下壁它下面那个墙壁动得比较不好、 嗯、 那我就可以再去推测说会不会是因为心脏支配心脏下壁的这条血管出了问题、 嗯、 哦，它是一个间接的检查，而且它的目的是评估功能性的问题， 嗯， 就是说你到底血管是不是有狭窄，是不是因为血管狭窄引起你的心脏功能退化， 嗯， 它是一个比较像功能性的检查， 嗯， 而且比较间接的， 嗯， 那电脑断层它是一个就是结构性的检查、 嗯、 它没办法看说到底你这个血管是不是造成你心脏的缺氧、 嗯、 但它可以看到你血管到底有没有塞、 嗯、 就是说你血管看起来它扫过去之后有多少%的狭窄，电脑断层会看得非常清楚、 嗯、 但它并不能够说这个狭窄的情形到底跟你这个喘有没有相关。 那狭窄的情形跟喘有没有相关这件事是要靠核磁扫描吗？ 对对、 哦，了解。核磁扫描是核磁扫描吗？ 对，它其实不是我们常讲的那个 MRI， 就是说核磁共振不太一样。 不是， 不是。对、嗯，很多人会认为以为是，但其实不是。 我也以为是哎、欸。 对对对，它是另外一个特别的技术、嗯，所以我们的叫做核磁医学。 嗯， 它跟核磁共振还是有点不一样。 然后这已经在心脏内科用很久了， 这很久了， 是是 这个对，这个几乎各个医院都有、嗯、 了解哈。所以如果你要看血管到底堵住了50%、60%到底是多少的话，这个要做电脑断层。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整个心脏结构哪一个地方缺氧，哪一个地方可能会出现问题的话，这个要做核磁的核磁扫描的部分。OK， 好，了解。那医生接下来问到非常关键的问题，一定有很多人问你说我堵住了多少就要考虑来做心导管的手术呢？心脏支架 这个原则上也是看你做什么检查，就是说如果你是做这个核磁扫描、嗯、就是我们讲功能性的检查、 嗯、 那现在检查告诉我们说的确你的心脏的下壁有很明显的缺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说，就像我刚刚讲你下壁有缺氧，我们就会猜测会不会是你下壁的血管塞住了、 嗯、 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建议说哦，可能要来做心导管， 嗯， 确认一下说你到底下壁那条血管有没有问题。 心导管不一定是一定要装支架， 对， 它就像肠镜大肠镜、胃镜一样，就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方式。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思伟这个观念很正确，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做心导管就是放支架，其实这两个不太一样， 啊、 就是说。嗯，心导管它其实本身是一个检查， 嗯， 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心导管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病人解释说，心导管其实是两个部分， 嗯， 前面这个部分我们叫做诊断性心导管， 嗯， 就是说我们先看看说到底你的血管是不是像核磁医学扫描告诉我们的，真的下壁那条血管塞住了， 嗯嗯， 事实上是有可能没有塞住的， 嗯、 核磁扫描它准确率大概80%， 哦， okay、 就是任何所有的检查，其实它只要不是侵入性的检查，它都会有一些误差，我们讲伪阳性， 嗯， 就是说其实 你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可能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扫描的因素造成一些误差。 嗯， 所以核一扫描即便像算现在算是比较准确的检查，可是大概平均来讲也是八成左右。也就是说有两成左右的人，虽然核一扫描告诉我们你血管真的心脏有缺氧，可是其实检查起来血管是好的，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要怎么样去确定说你的血管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就是靠心导管，因为它是最准确的检查，它是准确率100%，它直接看到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欸，可是通常它不会拿来作为 你知道像做胃镜跟大肠镜啊，是我们要做一个日常的健检例行健检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列为是一个项目之一。但是心导管的检查，这应该是等于医生认为疾病的风险性相当的高，然后所以才要采取的一项检查吧。因为不太，我看健检中心也没有推出心导管检查项目啊。 对健检最大概会比较做的大概就是电脑断层或者是核一扫描，这种都比较不是那么侵入性的检查。那除非真的就像主持人讲真的有怀疑，我们就跟他说你这个看起来的确是怀疑说血管可能有问题，那我们就来做心导管。那我会跟他讲说做心导管不是为了要放支架，第一步第一个目的是要先确定诊断到底你是不是有问题。所以其实有可能你心导管做完诊断性做完之后，你就发现其实血管好的，那就结束了，也不用放支架，那就代表没有事情。那所以你这样检查就是误差。所以其实这样也会让病人跟医师安心，就是说确认说，因为我们看到报告有问题大家都会怕怕的， 对呀， 但是你做完这个检查确定血管没有塞，至少是一个放心。就是说你原本有的喘啊或其他问题，你就要再查其他原因。因为有时候不见得是心脏的因素造成你的不舒服。 了解。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耶，请问心导管可以一次检查几根血管啊？全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吗？ 可以我们就是一次，我们心脏大概三条大的血管啊，那当然这三条大的血管本身都还是有一些分支。那原则上一次心导管我们就会三条都看，确认一下三条是不是都 OK， 至少最大的国道一号二号三号先看一下没问题。 对不对 那其他的这一些比较小条一点的，比如说像国道五号或者是省道这一些的，还是有医生都还是会帮我们瞄一下，是不是？ 对，因为他心脏的血管其实它就是有点像树枝状啊，其实就是三条大的，但是它是从旁边岔出去的，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只要打显影剂的话，这整条路都会显影出来，所以只要一看是全部都会看得很清楚，不只是主干道，它分支也会显影出来。 那是只要显影剂打进去看它有没有流通那一些地方就好了吗？ 对 还是一定要伸那个管子进去？还是伸管子进去的目的是为了要打显影剂？ 对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知道，伸管子就是要打显影剂，没有错。所以我们会把那个管子它会很细很长的管子从手这样伸进去，然后会勾住那个血管的开口。血管开口勾住那个开口之后，我们从手这边打显影剂之后，它就会顺着这个里面从它的开口这样打进去。打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在 X 光上面看到很漂亮的血管就显影出来，因为我们从开口这边打。 所以还是必须要先等心导管深入心脏的血管就定位之后，然后再打出显影剂。 对 你才会看得到这些路到底通不通。 对 那不通的地方在前进到那个地方去看为什么那个地方不通，是不是？ 对，如果不通的话，其实我们这管子已经在这边了嘛。 对 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管子去放一些气球啊支架什么，就是借由这个路径穿到心脏里面去把它处理。 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就定位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前方500公尺处不通嘛。 对， 那个心导管还会再继续前进到500公尺处，然后去看一下那边实际的状况吗？ 不会就是我们从这边打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它不通的话，你就会看到那边少了一块。就是我们正常，当然这个需要一点经验，就是说刚开始这个可能就是还在学习的医师可能不见得会那么容易看，但是比较有经验医师其实看一下就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看久血管之后大概就知道血管会怎么样的分布。如果你这样打下去发现说奇怪，那个地方应该有血管可是没有的话，就代表那条可能塞住了。 那这时候做心导管的时候，它虽然是一个检查性的侵入性的检查，但是已经发现它不通了。 对， 那你都已经伸进去了嘛，可以出来跟家属做解释跟说明以及立即放进支架吗？ 我们通常是会这个比较细节的部分啊，通常来讲我们会 确定真的有塞之后，我们会把管子先退出来，然后先去跟家属解释大概5到10分钟，那完了之后呢，再确定 OK 要处理，我们 再把管子再放进去，这时候我们通常会换另外一个管子，会开口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要深入一些气球啊、支架这些需要管径比较大一点点的管子，再换一个我们讲这个操作性的导管，放进去之后呢，再把借由这个管子，我们再把一些气球啊、支架的东西送到我们狭窄的地方去做处理。 所以意思就是说，新导管它虽然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方式，可以直接看到心脏血管到底哪些地方塞住了，如果没事的话，就安全的退回来，然后继续检查为什么你会喘会闷的原因。但如果真的有事的话，会出来跟家属解释那个影像的部分。 对， 那同时呢，征求是否确定要做支架或者是气球扩张术。 对， 那如果确定真的要做的话，心脏内科医师会马上再做处理。 对，没错。 了解。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怎么内容这么精彩啊。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的时候继续请教陈冠仁医师。现在时间11:34，欢迎回到民央课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仁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心脏支架跟心导管呢。我们问的比较详细一点，是因为到时候遇到紧急状况，每个人头都很晕，想说医生你在讲什么？为什么每个字讲的都是中文，但我们没有一个字听得懂，对不对？ 你 一定有遇到家属这种 对。 手足无措的情形。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每个医师他都会有一些解释的方法，我们有时候会解释的比较通俗，会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有你很通俗。 对对对。会比较容易理解。 理解是什么意思啊？ 哈， 好，因为刚刚我就问了陈冠仁医师，我就说因为我们在做大肠镜或者是在做胃镜的时候，胃镜好像没有这个困扰，但是大肠镜因为它的大肠是弯弯曲曲的，很多人就会说哎呦，因为不小心那个肚破被安娜，就是如果不小心刺破那个大肠壁嘛。当然现在肝胆肠胃科医师的技巧也都很好，这样的风险没有人敢说100%没有，但是基本上呢发生的比率很少。那心导管呢？心导管难道会不会不小心的刺破那个血管吗？ 对，其实我觉得思维很有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走那个导丝，就是说这里可能比较深，就是说我们管子已经确定要放支架之后呢，我们管子会勾住我们血管的开口，那藉由这个管子我们会走一个叫导丝，很细很细，那个0.01这个毫米的一个的很细的丝线，我们会穿过我们要去的地方， 是软的吧，软丝线是不是？ 对，头是软的，头是软的，然后藉由这个软丝线，我们可以送一些气球啊、支架去到我们要处理的地方。那当然这个丝线有时候它虽然是软的，可是有些人血管比较脆弱，那如果说你在操作的时候有一些不太有的时候还是会产生一些就是类似像穿破血管这些状况，那当然这个同样来讲这个机会也不高啦，不是那么比例那么高，而且就算发生有些时候是不见得是那么严重，不过必须要讲就是说发生了之后还是要特别注意小心，因为虽然有一部分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有一部分是非常棘手的，就是说穿破血管这件事情如果真的严重的话，是可以严重到说可能需要立刻急救，甚至有可能需要立刻找心脏外科开胸急救的状况，因为代表那个血管如果真的戳破的洞很大，那就是比较危险。 我看做心导管手术啊，年纪大的人做心导管而已，我是说检查，年纪大的人可以做吗？因为像我好朋友的爸爸，他就是90岁的高龄了，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允许之下，他一做了心导管支架，他有所谓年龄上的影响吗？因为你看你刚刚所讲的，虽然我们现在讲越来越年轻化，但是蛮多的心肌梗塞或者是心血管堵塞都是年纪大的人呢。 其实是原则上是 OK 的啦，就是说当然年纪大应该这样讲，年纪大的风险一定是高的，不管开刀做心导管做任何检查内视镜等等风险都会偏高，但是并没有特别说多大不能做，你只要评估这个病人的状况是 OK 的，生活作息是 OK 的，自主这个作息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其实年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限制， 跟我们做那个大肠镜胃镜的一样，是要看他能不能麻醉的问题，是不是？ 麻醉还好，因为我们做心导管只有 只有局部麻醉，它没有全身麻醉，所以比较没有这个全身麻醉的一些风险， 所以它的意识还是清楚的。 对，我们做导管，我们其实只有把打针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放管子进去那个部分，像手，有些人是脚，那个部分做麻醉，所以你只有进入的那个地方麻麻的，没有感觉，但是整个过程你人是清楚的， 你也可以看得到医生正在帮你打显影剂， 对， 正在帮你做检查， 对对对对对对， 好酷哦。 对，那事实上这样也是有它的意义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评估你的反应 啊， 因为心脏这个心导管虽然这个技术其实蛮成熟的，就是说它的风险 几年了，大约30年了， 有不止不止，从开始有心导管这个技术至少30年以上，那后来才慢慢增加说，有气球，那慢慢增加有支架，慢慢增加有涂药支架，这是后来慢慢出来的，但是有心导管这个技术，就是说人可以借由自己的这个血管看到自己心脏的血管，这个技巧已经至少30年以上了， 好妙哈！医学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对， 好，那医生，因为我们之前跟听众朋友聊过心脏支架跟气球扩张术等等，帮助心血管堵塞再打通的各式各样的技巧，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再聊太多。但是我想要聊的一个部分是说，当我们做完了心脏支架或者是做完了气球扩张术之后，很多的病人都会问说，那医生，我要需要特别的小心什么，或要如何的做保健吗？那甚至有人说，做完了这一些的心脏支架什么的，未来如果又发生紧急情形的时候，可以做那个 AED 或者是心脏复苏急救的那个压胸的那个手术，那个急救的动作吗？ 当然这个AED 跟压胸是绝对没问题啦，这个不会影响到说你心脏的支架。那至于前面提到就是说这个放完支架之后要注意什么，第一点就是最重要就是说你放完支架，确定有放完支架之后，你那个医生开给你的药一定要固定吃，尤其是最重要的是抗血小板药。 那是要吃一辈子的吗？ 以目前的建议啦，不管是美国的这个准则或者是台湾的准则，原则上都差不多，就是说依据你的状况跟你放支架的种类，所谓状况就是我们刚一开始有提到所谓的冠状动脉疾病，有分慢性的，就是我们刚讲越来越塞的，跟急性的那种心肌梗塞， 就突然血块掉落，塌住的， 对，我们有时候看一下就吐石流这种的，急性心肌梗塞，如果你是急性心肌梗塞的话，不管你是放哪一种支架，放一般支架也好，涂药支架也好，你只要来的原因是急性心肌梗塞，那种突然崩落的，代表你有比较高的机会再发生崩落，因为你那个可能比较松散，所以这种人的话，原则上要吃整整一年，就是两种抗血小板药，一般是阿司匹林加另外一种，两种要一起吃一年，那一年之后如果医生觉得你还是有风险，可能会两种继续吃，那由医生评估，起码要吃一年，那之后可以考虑改成一颗，就是只留阿司匹林或留另外一种，那原则上剩下这一颗就是要终身吃，也就是说两种一起吃，吃至少一年，然后之后就一颗终身吃。 它最主要的目的，因为它是抗凝血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不要让那些血块或血液堵塞在那个支架的那个位置，是不是？ 对，因为毕竟支架它虽然是解决了暂时狭窄的问题，但是对身体来讲它也是一个异物，所以你需要用一些这个抗血小板药去维持它的通畅，不然还是有很有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卡在上面，又造成新的阻塞，所以回到我们刚讲急性心肌梗塞，不管你放哪一种支架，就是吃一年，两种一起吃，那如果你不是急性心肌梗塞来的，你是那种慢性阻塞，就是你可能有点不舒服啊，医生检查之后发现有问题，请你进来，这种比较没有那么危急的状况的话，就看你放哪一种支架。你如果是放普通没有涂药支架，起码吃一个月，两种吃一个月就可以停，就可以考虑换成一种就好了。那你如果是吃那种，你如果是放那种涂药的，就我们讲比较好的那种涂药支架，大概要吃6个月，3到6个月，两种一起吃3到6个月，之后再换到一种就好了。 那做完了心脏支架之后的一般日常生活有什么特别的限制？有什么能做有什么不能做的吗？还可以运动吗？ 长期来讲当然是运动是对身体还是好的，只是说短期，那一般来讲我们说两到四个礼拜， 室内尽量还是先不要做一些太剧烈的活动、 嗯、 哦，你说奔跑啦，或者是这个提重物，尤其是提重物要出力的、 嗯、 哦，这种暂时在两个礼拜甚至有些人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一个月之内，尽量先不要， 不要提重物， 对 OK， 不要做一些会让心脏耗氧量比较大的活动、 嗯、 那但是一般的活动，你说走路啦，或者是一般的甚至有些轻微的爬山，这些只要不会觉得不舒服，是可都可以接受的、 嗯、 一般生活理论上没有太大的限制。 你是说类似像焦山这种都 OK， 但是如果要去爬南湖大山，这个可能就 对对 不是那么的建议，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OK， 好，只要注意这些就，游泳可以吗？ 游泳其实也是可以啊，它其实长期来讲，它还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嗯、 有氧的活动， 嗯。 那、啊、除了我们刚讲要做运动然后要固定吃之外，其实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原本有的危险因子要控制好。 就是刚讲的身高肥胖然后 抽烟， 抽烟的部分。 对。 喝酒呢？ 喝酒其实相对抽烟没有那么严重， 嗯， 没有那么严重的这个跟心血管的疾病的直接相关。嗯、不过当然，喝酒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血压上升。 嗯。 哦，所以其实。血压上升其实就会增加 血管的风险、啊 嗯、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建议说不要喝太多、 嗯、 但是至少它不会像抽烟一样是完全 不要抽这样、 嗯医生，我们如果聊到中风，很多人都会说要预防曾经中风过的病人要预防再次中风，这件事非常的重要，而且再次中风的可能性会比较高。那心肌梗塞呢？曾经急性心肌梗塞的人、嗯、再次的发作的几率高不高？ 对，也是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 嗯、 你心肌梗塞发作过，就不管你是放一般支架、涂药支架，你就是吃满一年， 嗯， 因为代表说你在崩落的机会会比一般人高，你有这个潜在的倾向， 嗯， 所以我们要预防你再发生，就是要把这个促进血管通畅的这些药你可能起码吃一年、 嗯、 甚至有些医师因为他这个病人如果反复发生心肌梗塞好几次、 嗯、 有些医师甚至会一直给他吃两种的合并的，就是吃两年三年一直吃、 嗯、 看看能不能减少它再发生的机会。 吃这些药会有副作用吗？ 当然它还是有它的一些潜在副作用，像有些人这个阿司匹林最常见副作用就是胃部会不适、 嗯 胃周周、 嗯 那严重一点甚至会造成胃肠出血、 嗯 有些人会产生血便或者血尿这些状况、 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临床的评估、 嗯 因为其实所有医学的药物跟所有医学检查其实都没有完全好的， 嗯，没有百分百的啦。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医护人员在做评估的时候，其实就是所谓的利跟弊在做取舍、 嗯， 就是说你吃这个药对带给你的好处去比上它可能带给你的副作用， 嗯， 如果说只要它的好处大于副作用，这个药就是有效的， 嗯， 假如说这个副作用大于它的好处的话，其实就不应该吃。 嗯， 简单讲，如果说这个病人他需要吃阿司匹林，需要吃这个药，可是他一吃他就血尿的很厉害，血压掉，然后血红素也掉，那原则上他就不适合吃。 嗯， 即便吃这个药是要保护心脏，可是他才吃一两次，他就整个人就很不舒服，甚至到休克的程度。那其实他带给他的坏处就已经大过他的好处了。 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啦，而且要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做调整。好，医师，我们这一阶段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要来请教一下，就是这些做过心脏支架或者是心导管手术的病人，需要随身带消化甘油吗？ 嗯，消化甘油 来以防又出现紧急的状况，因为消化甘油是什么？是救命药是不是？ 对，消化甘油是一颗、嗯、小小颗的，非常小颗的药，然后它是会含在舌头下，很快就会崩解， 嗯， 所以瞬间就会产生一些作用。 嗯， 那这个药的药效，它的作用是让血管急速的扩张， 嗯， 扩大，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血管会收缩会扩张嘛，那它的目的就是血管扩张。为什么？当如果你是发生是心肌梗塞的话，我们刚讲心肌梗塞是血管急性的塞住嘛， 嗯， 那所以你如果含消化甘油的话。嗯，那有些人的话血管会突然扩张， 嗯， 扩张的话就有可能会有一些血流会从旁边，就是我们原本是塞住的血管、也许有一些血流会从旁边斑块的旁边再流下去， 流过去， 至少可以争取一些时间、 嗯、 哦，让你不会马上就胸痛甚至马上就倒地不起， 嗯， 也许会有争取一些时间让你去急诊。所以消化甘油这个药是要备，但它的目的不是治疗、 嗯、 我会跟病人讲说这个药是让你有机会到医院， 是只要做过心脏支架的人气球扩张术的人都最好要带吗？ 原则上是看情况，因为有些人齁、我们他如果相对稳定，我们不见得会给他，或者是给他一些固定的口服药吃就可以了、 嗯、 那有些人是反复发作，常常还是症状不舒服，这种就一定要备着比较安全。 嗯， 对，那备着的话原则上 就是跟他讲说你如果有类似症状就要赶快含一颗、 嗯、 那这个药其实也不能含多、 嗯 哦、因为它是很厉害的血管扩张、 嗯、 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药它也不会只局限在心脏的血管扩张、 嗯、 所以很多人含了一颗会觉得头很痛、 嗯、 因为头的血管也扩张、 嗯、 甚至血压会掉、 嗯、 因为血管扩张其实相对的压力就会下降、 嗯、 所以有些人会含太多之后反而会休克因为血压太低、 嗯嗯、 所以我们都会跟病人讲这个药最多只能含三颗、 嗯 啊、每含一颗要隔五分钟、 嗯、 就你含第一颗你觉得还在不舒服的话、嗯、你就含第二颗、 嗯、 但是要隔五分钟、 嗯 啊、再不舒服含第三颗 15分钟也差不多可以到医院了啦 对, 對, 對 最多就含三颗就不要再含了、 嗯、 你含第一颗没有效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准备叫车了 OK 对，就准备要来医院了 好 对对对对、 啊、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50欢迎回到民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各种有关于心脏内科方面的问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心肌梗塞或者是心导管心脏支架气球扩张术任何的喘啊胸闷胸痛不舒服的症状都可以赶快把握机会打电话进来请教陈冠任医师扣印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一边接听你的电话呢一边我会因为我每次看到陈冠任医师都好开心我们可以聊棒球但是我昨天在看棒球比赛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看棒球是一个对心脏很有压力的活动因为我太紧张了那每一个打席都压力很大 对、 啊、可是当球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对、啊、所以那个支持的球队解散也是不错、啊、 你说魏全龙吗没关系啦还有时报鹰跟三商虎陪你应该还有其他支球队我讲不出来的什么米迪亚、Copras 之类的、对啊好往事不要再提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这个陈医师先生 你好 你好、 就是通常检查这个心肌梗塞或者是通常国泰医院是647所谓这个 CT scan 647是最先进的那么今天那个陈医师又提到还有黑衣扫描还有心导管检查还有另外还有一种没听清楚啊那么这三种检查呢普通这个 CT scan 呢当然对有点侵犯性的啊其他三种呢不知道像对80岁以上的老人啊还是平常的血压控制的也还好是不是适于这四种检查中间哪一种最适合于这个老人做这个做的谢谢 好谢谢你医生 原则上的话其实年纪大的话大概有两种比较建议的一个就是电脑断层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核医扫描那原则取决于你的状况所以你的状况就是说假如说今天张先生是因为胸口最近真的有不舒服有喘有闷这些来的话有症状我们讲有症状来的话我会建议做核医扫描去看看说你的症状到底是不是因为心脏哪里有缺氧因为它是一个功能性的检查那如果你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是说想要固定譬如说一年两年去追踪一下看你血管到底有没有狭窄有没有钙化只是一个追踪性的话我觉得你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个自费的话如果只是追踪性的话我觉得做电脑断层因为电脑断层好处就是可以把你血管看得很清楚有没有钙化有没有狭窄那你没有症状的话做这个会比较适合 没有症状的话做电脑断层会比较适合然后如果真的有症状的话做核仪可以看得到到底是心肌哪一块出问题 对, 对不 对, 对好林小姐你好林小姐 你好 是 请问医生哈 对 我医生心脏科医生诊断说我有心脏衰竭心脏肥大他就给我的药那个斯排通还有德安稳来洗头康肯结果我吃了一年现在头昏呢、自性低血压的样子 你吃了一年现在才头昏吗 对医生说是 还是昏了一年了 天不是服用服了一年了医生说是因为现在天气热就会血压会低 我现在变成低血压了 哦 okay, 好谢谢好医生 来这个林小姐就是说如果这个心脏衰竭如果你是确定有心脏衰竭的话其实我刚听你那些药其实都是很好的药就是你刚讲的包括你这个林小姐应该有听到就是 spironolactone 还有德安稳嘛还有一个康肯这三个药其实都是针对心脏衰竭病人可以改善将来你在发生心脏衰竭或改善你这个死亡率的一个很好的药只是说这些药这三个药其实都潜在都会降血压这没有错所以我的建议是说 你可能还是要回去找你的心脏科医师，就是回到我刚刚讲，还是利跟弊 的权衡，这三个药对你来讲的心脏衰竭的病人来讲都有好处，但是它同样会让你血压太低，所以是不是要做一些药物的减量，譬如说你改成只吃两种，或者是说每一种都吃，但是药物都减半等等，这个就由心脏科医师来跟你沟通。 OK， 好啊，来接艾先生。你好艾先生。 哎，医生你好。 你好。 我因为做过支架，吃这个阿司匹林啊， 是 吃了很久了。 是。 那和最近又换了这个保生通。 是。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阿司匹林跟保生通这两个是不是通用？哪一个比较好？ 嗯，谢谢。 好，谢谢艾先生医生。 对，这就像我们刚说的，只要放过支架，原则上我们会建议终身要吃一种，就是说你可能刚放完的那半年或一年需要一起吃，但之后可以维持吃一种就好了。那像艾先生的话，他一开始吃阿司匹林，最近改成保酸通、哦、这两个都是抗血小板药，差别在于阿司匹林它效果会比较强，而且它比较容易造成出血的问题，所以一般来讲，如果病人是可以接受它的副作用，就是不会感觉到出血或不会感觉到胃部不适的话，阿司匹林是效果比较好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吃阿司匹林就很不舒服，肚子痛啊或流血什么的话，我们通常会把你改成保酸通，它相对来讲是效果比较弱一点，但是好处就是它的副作用也会少一点， 也会让人比较舒服啦、哦、 对，比较不容易造成胃部不适、哦、所以我想医生这样改可能有它的道理。 OK， 好，节目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还有电话吗？ OK， 好，我要请医生呢来跟听众朋友稍微的聊一下、哦、当我们在做这个心导管或者是说在做完这个心脏支架之后，其实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刚刚我们有讲到说，医生开的药一定要定期吃，然后舌下含片也一定要随身携带， 这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够少的，对不对？ 对。 可是依旧年龄会老化，还是有可能会再度堵塞的可能性，每年必定一定要做的自保事情是什么？是去健康检查吗？ 我觉得其实重要就是说，还是要回来给心脏科医师追踪、 嗯、 因为毕竟你放完支架之后，你还是有一些固心脏的药是固定要吃的，像我们刚讲阿司匹林这些药、嗯、所以你势必最少三个月要回给医生看一下、 嗯、 那医生这端的话，我们通常都会固定再帮你排一些像心电图、 X 光或超音波、 嗯、 甚至每隔两年或三年会再帮你做一次核医扫描、 嗯、 就确认一下你那个缺氧是不是改善了、 嗯 哦、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医生端会再帮你做的追踪的、 嗯、 的检查。 电脑断层有辐射 对，但是 那核医有吗？ 核医其实也有、 哦、 它也有放射性的物质啦、 嗯 哦、所以其实这个是差不多啦， 但是在医生严格的把关之下，这些都是安全且必要性的检查。 对，因为其实说真的、嗯、你那个就是一年两年做一次，那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跟病人讲说、嗯、那我们放射师每天照十几张几百张片子，那不是更危险、 嗯 okay 哦、所以其实没有 那个量是 OK 的。 定期追踪检查、嗯、按时吃药非常重要，再次提醒你。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